啦，咁我哋又讲下咩呢？喂，讲下星战先啦，好唔好啊？系咯，既然下个星期就星战啦，咁样。哇，咁有啲咩要准备啊？大家呢就当然唔系，即系仲要，唔通真系仲要讲翻星战历史先咩？咁样，唉，都好难噶啦，即系吓。即如果大家到今日都未睇过星战，即系不如都唔好睇呢套啦。 嗰啲吓。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唔知点样同大家解释嘅啦。如果咁样系啦，咁星战就一个好长历史嘅一个嘅科幻作品啦。咁甚至乎影响咗无数嘅日本嘅，特别系机械人嘅动画啦。咁所谓真实系嘅，即系由第一套嘅高达开始，都系其实模仿星战嘅一个形式去开始啦。咁都影响咗好多后来，就算科幻电影都好多影响嘅星战系。咁所以就好重要嘅一个作品啦，系咯。咁系咯。嗱，咁我哋要准备大家就唔系啲乜嘢嘅，就系今次咧就加咗好多嘅，即系新嘅东西啦吓，即系有啲系人类，有啲系非人类嘅角色啦，系啦。咁数一啲即系嗰啲非人类先好冇？ 好。 咁首先就有一只咧，我都唔知叫佢做乜，即系鸡蛋鸡系咪应该？是咩他妈歌词啊大佬。咁一隻呢基本上佢成隻嘢个样子就好似雞蛋咁嘅啫，但係其实个头似比卡超㗎我觉得。因为佢个头就唔似雀仔嘅，佢擘大个口叫咁，咁佢又唔系雀仔嘴喎，佢系比卡超咁嘅我觉得係。我成第一眼嚟认错系比卡超嘅，咦点解比卡超出现乱入呢个星战嘅第一次。 冇嘢耳仔嘅。 咁佢就逆似㗎嘛。 系， 咁跟住原来影落啲咧，佢只脚系雀仔脚嘅，咁你基本上就系一只蛋形嘅嘢，跟住只雀仔脚咁嘅嘢。咁佢就话系 look 嘅，我睇啲佢自己介绍嘅咋，唔知准唔准确啊？咁佢就系 look 个星球度盛产嘅呢个生物嚟嘅，咁样。 系。 咁点解会带住呢啲嘢去打埋仗嘅咧？点解我又唔好知啊？ 小心飞一只入去啊！ 唔知啊，即係佢有好多隻嘅，即係好似地下幾隻咁，我見到佢又影咗啲圖咁咁嘅啫。係呢隻新嘅一隻，即係你當係 吉祥物 咁嘅嘢啦。今次又加多件啦。好啦，咁以上一集就 BB8 啦，咁今集就整多隻黑暗版，即係上次 Rotron 本來都有隻黑色 R2D2 就即係 吸咗， 就你要好眼利先見到佢有出場，因為直情係行過嘅啫，行咗去又唔係行過啊，行咗去。即系睇唔到嘅，真系几乎。咁今次就整多一只，因为玩具都有喎，就见到啲 LEGO 都有呢只嘢。咁系一只咩嚟嘅咧？就是、一個黑色版嘅 BB 八车，咁系黑色嘅，佢又唔系嘅。个身咧，其实佢都唔同嘅。咁佢黑 BB 八咪有啲位系伸啲手出嚟，咁有几个圆形位啊？佢咧就变咗咧系疏窿嘅，即系你想象就好似，因为系咪似啲坑渠盖咧？其实应该咁讲。因为帝国佢哋其实好多时都系用啲好似坑渠盖咁嘅型嘅嘢嚟做啲嗰啲墙啊啲咁都有噶嘛，系咯，一条条咁样，跟住就即系大国个尾就系圆嘅咁嗰啲咧， 系， 咁佢就系一条条咁嘅坑咁嘅，佢成身都系嘅，咁但系奇怪，你见到幅相影，你见到里边啲机器嘅，咁咪好易入水咧，入晒啲污糟嘢去。 叫咩名 咧？咁啊，呢只嘢嗱最奇怪就系佢个名。咁啊，我见到佢 LEGO 呢又叫大个名㗎喎。 哦，咁奇怪。 即係 BB 跟住编号唔同嘅，但我睇嗰本雜誌，佢话佢叫做 BB8H。唔係 H8 啦 ,H8。咁佢就专登括住呢，即係点解会记得呢，佢就括住就係 H 啊。即係 H, 跟住8係 ATH 㗎嘛。咁佢咪即係佢 H8 啦，但係佢读出嚟就好似 H, 咁咪 ATE。咁咪 HATEH 囉。系啦，咁但系咧，我见到佢 LEGO 有唔同个编号噶嘛，我反而我唔记得个编号，因为系即系一个 number 嚟，咁啊唔知点解嘅，有两个唔同嘅名，咁到底边个先系到时系真的我就唔清楚啦。我啊睇啲即系嗰啲叫介绍，即系佢成本系即系叫呢、這个呢套戏嘅介绍嚟嘅，嗰本即系嗰本杂志，咁佢就叫做系啦 H 八嘅，咁啊唔知啊，唔好理佢啦，到时再睇入边到咧，佢有几重戏嘅咧，实质咁。唔知道嘅，总之就系似乎系啲帝国军嗰啲嗰边啲机械嚟嘅，咁亦都咧，好啦，咁呢啲就叫做非人类啊，咁其实都仲有一大扎系外星人样嘅，咁系咩嚟嘅咧？就原来出现喺个今次出现一个好似皇家赌场咁嘅地方嘅吓，唔系入咗片场啊，大佬 Star War 啊呢度，咁啊竟然今次咧系有一个赌场嘅，咁我哋听就听得多啦，话呢个千岁鹰咧。 其实系阿 Han Solo 咧，系由阿、Lando 啊 ，Lando 即系黑鬼啊，个手上就赌钱咁样赢翻嚟噶嘛。咁但系从来我哋又唔知道佢即系佢哋平时系咪就咁坐低就赌嘅咁。咁呢度咧就出现呢个叫做佢个银海边一个赌场啊，即系澳门啊去咗，咁啊澳门星啊去咗。咁啊，赌场都唔奇嘅。我哋成日谂咧，就系佢哋嗰啲赌场都睇法好似佢哋嗰啲酒吧乌烟瘴气嘅啫，嗰啲嚟嘅啫，系嘛？食住烟咁嗰啲嚟嘅啫。哦，佢又唔系喎，原来衣香鬓影喎，我谂都冇谂过。喂，又玩衣香鬓影，咁啊，即系变咗前传咁，即系华丽嘅喎，即系啲人着晚装嘅喎，咁样。咁但系最奇怪，着晚装又唔系人类嚟，嗰啲系外星人嚟嘅。咁即系嗰啲唔同生物嚟嘅，但系佢身好似人咁嘅啫。咁你个头就怪得好紧要嘅，即系唔系 Star Trek 嗰啲咁简单话快个怪出嚟，佢唔系人头咧，成个讲，咁唔系人头，但系点解个身系人身嘅咧？即系呢下系几唔平衡嘅，即系 Star Wars 嘅世界吓，系咯，系咯，即系 Star Wars 嘅世界通常个头唔完全唔似人嘅咧，佢个身都唔系好人嘅，会 系啊， 通常啊吓，通常系啦。咁變咗就啲設計就有少少怪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咁同埋佢哋做到咁華麗咧，我哋恐防又會有啲即係又犯翻啲好似前傳嘅問題啊。因為佢你睇呢個正傳啦，就或者而家成日叫後傳啦。其實佢哋平時見啲人都係做得比較樸素噶嘛。 係、哦、啊， 咁變咗佢所謂好啲嗰啲地方，即係好似你其實你可以 recall 翻呢、這個。雲上面嗰個咧，那個 Cloud City 啦，即係直情就係帝國快一戰啦。咁我就覺得佢根本呢個地方就淨係要嚟對應翻帝國快一戰嗰個 Cloud City 嘅啫。我覺得係啦，即係其實即係 Lando 喺上面嗰個啊，即係後面咪阿 Han Solo 就避嚟避去咁，俾帝國軍追，最尾佢咪走咗去嗰度嘅，跟住咪俾人原來阿黑武士嚟埋伏咗嘛，咪捉咗佢嗰度咧 Cloud City 咯。咁原來我就覺得佢係。用翻一個類似嘅嘢，就今次係呢個賭場嘅一個星球咁咯。因為今集我哋都估佢其實都係會有翻一個帝國快一戰嘅基本套路啊。係係咁可能都係講佢哋即係變咗係幾個主角都係分開咗啦。咁啊 Ray 就去咗跟阿 Luke 學嘢啦。咁即係阿 Luke 跟 Yoda 學嘢咁啦。咁跟住佢哋幾個就各散東西啦。應該就咁啊總之最尾就因為。阿 Ray 即可能又或者佢又感覺到佢班朋友有難啦，咁就要放低個 training 去救佢哋咁嘅，即我懷疑都係咁嘅啫，個基本個套路都係咁嘅應該。啊咁唔奇嘅嚇，因為上次係跟翻 New Hope， 咁今次跟翻呢、這個帝國快一戰都正常嚇。咁啊好啦，咁啊講翻咁啊嗰度有大量嘅新嘅外星人角色，咁啊喺啲雜誌見，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好怪啊，係咁啊當然佢哋都有幾隻係好似啲。好似啲修女咁嘅衫，但唔係喎，係外星人嚟喎，好怪喎，唔係人形喎，咁喺度掃地嘅，咁嗰個就有唔同嘅環境，咁我都唔知個咩，又另一個星球啦，可能係，咁都有幾多新型嘅，即係外星人會登場咁樣，咁到佢呢啲就相信係出一出嘅啫，係啦，即係可能名都冇嗰啲啊，叫行過見到咁就好多怪怪外星人嘅，咁係咪有啲千星之城咁咧？其實 係咯。 系咯，即系你走在那度咁啊，咁多怪啊，真系咁就赌钱。好啦，咁啊，仲有啲咩角色呢？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嘅，因为女演员就咩咧？其实就是 Jurassic Park 第一集里边咧，做阿 Sam 呢个老系咪老婆咧？嗰个系咪咧？即系总之好似系咪？嗰个咪 Sam 呢个老婆嚟嘅咧？即系成日同佢哋一齐嗰个女人噶，系咪？咁今次會有翻呢一位女演員，咁就應該都係反抗軍裏面啲人嘅紫色頭髮嘅咁就係。 哦，咁樣， 係咁樣，係啦。咁就其他角色咧，應該就好似之前都有出過嘅，係啦。咁有個又係帝國軍軍官啊，你應該上一集係有，因為上一集咧，我哋發覺咧，嗰條嗰個咩 Star Killer 嗰嚿乜嘢爆完之後咧，原來都冇人死過嘅。係。係咯，咁Kylo Ren 就係基佬位啦，我哋叫啊，又冇事。咁今次最多一條疤痕㗎嘛係啦。咁初初見位膠紙貼住就算啲咪犀利。 係。咪好養咗啊依家個樣。 係即反而多條疤痕好養咗。係。即遲啲再單埋眼邊後頭骨仲好啲。係。咁跟住呢銀兵又冇事㗎喎。 係 又冇事。咁上次其實做咩呢係咪佢哋喺呢一邊箱飛出嚟另一邊箱另一邊就佢哋飛曬出嚟呢其實冇人死過。 系死咗 Han Solo 一名嘅啫，系嘛？其实唔系，其实 Han Solo 都冇死啊， 因为又跌咗出去， 系啦，其实跌咗两阵都仲未死嘅，系嘛？一咗一刀就跌埋去都未死啊嘛，系佢想擒翻上嘅嘅千岁英，佢突然间开引擎嗰下先死嘅咋 ？Oops， 咁系系嘛？唔知啊，系。Wait for me 咁啊，等又听唔到啊，跟住开引擎，咚咁咁啊死咁死嘅，原来 Han Solo 真实系吓，系唔知道，即系成个星球爆都冇人死过，犀利啊！咁嗰啲角色大家可以见翻晒啊，想集啲角色喺翻晒度，咁又打多次，好啦，咁呢啲都未系正题，正题就系哇犀利啦！咁你成日觉得上一集黑仔系咪其实同阿 Ray 有啲嘢嘅咧？唔知啊，即系起码佢哋都一齐咁样，成日去救佢，要救佢。嗱，嗰今集佢醒翻之后都话问阿 Ray 去边要救佢。咁但系咧，今集就配咗另一个女俾佢啦。咁就系我哋讲咧，成套嘅焦点所在啊。而家即系就算连外国都系嘅，谈论嘅焦点，话咩咩靓女要焦点所在，唔系靓女嚟嘅，系一个吓死你。系，我哋话咧，甚至乎系即系拼埋啊！我觉得系阿小仪直情即刻变咗美人啊！ 系冇错。 系就是、一个好一个肥矮嘅一个女嘅，等阿新年讲。 系。 咁佢里面个角色叫阿 Rose 嘅。 系。 系。即系阿泰坦尼克入边啦，肥温个名 Rose， 都肥嘅呢度更肥，系更矮，系。 咁 阿新年形容下。 咁佢嗰块面系包到差唔多正方。 你唔可以用包嚟形容，唔止啊。 系嘛？ 系。 即系应该系呢个咩面包超人啊？ 我都唔止啊， 都唔止，即系 咩？直情戴多咗个头盔咁阔啊！你明唔明啊？系啊，正常人阔面都唔止，系戴多咗个头盔咁阔，阔到搵唔系人类，唔系有人问佢咪人类噶？ 系， 佢咪饰演紧人类？呢个咪特技化妆嚟噶，因为佢唔系人类，唔系佢真系咁嘅。你睇佢平时都系咁嘅。佢係真面目嚟嘅，呢個係佢咁嘅，即係你，但係你見到佢咧，你以為睇緊瘦身男女嘅劉德華哋咧，即係黐咗嗰個肥樣咁咧，即係將嚇唔知佢點樣可以咁樣啊？即係真係好犀利啊！係咯，咁啊，即係同埋咧嗰個係咪即係未老先衰嘅情況咧係厲害啊！因為大家成日話小儀好醜樣，你知唔知小儀幾多歲啊，大佬？ 係。 都有到尾啊，大佬。 系咯，仲可以 keep 到咁。 咁呢位小姐系几多岁啊？佢最多咪廿到尾，廿八到咧。我见佢好似而家写系。 系冇错，九八。 之前都仲做学生妹啊，大佬，你啲嗰啲电视入边吓，咁你 后生个样。 咁其实你一睇咧，你真系觉得佢系一个阿婶咁噶啦，已经系。 佢好搞笑嘅，佢就算连咧啲剧照咧，佢都有两个样嘅。有一個後生啲嘅樣咧，就戴曬頭盔啊，咁樣個樣後生啲。但係咧，佢有一幅相咧，同阿黑仔拼埋一齊，同埋 我覺得佢個頭咁大都仲可以再戴多個頭盔。 啊，係 係。哦，我明啦，即係勇者王係嘛？啊個街架都有個頭盔，跟住再笠多個係 OK， 明嘅明嘅，係交街架再變係 OK， 好。 咁 我就希望佢遮埋個面咯，即係有個嘢笠落嚟我可能我會睇得順眼啲。 嗰幅劇照個樣子真係好老啊，同阿 Ray 同埋阿黑仔三個一齊影嗰張咧，哇！我覺得 係 呢個人應該四五十歲， 即係拍埋喺公主度可能差唔多啦，係嘛？應該 可能係唔係以華人女嚟講咁樣個樣子可以突然之間老到咁，唔知係咪？ 其實咧，我唔知啊。佢其實你唔可以話係華人，因為其實咧佢係越南。 哦 ，OK。 即系我唔知佢咩种啦，因为佢其实佢你一资料睇咧，佢系因为佢系美国出世噶嘛，咁美国人咯。咁但系咧，其实佢系有我见到有啲访问咧，佢系去咗越南嘅。 系， 因为佢系越南裔嘅，系啊。咁但系佢完全系讲英文嘅， 系 啊，因为佢其实喺美国出世噶嘛。咁其实真系好正，我觉得即系美国出世啊，即系其实老实讲呢一个尊容啊。即系你真系冇得做演艺啊，大佬可以即系真系唔好意思，即系衰到真系真系衰到，我真系够胆咁讲嘅，即系你觉得我好唔俾面，你唔好话一话人衰，你睇下先啦， 系 大佬啊，吓你顶得顺先啦，喂大佬真系连鬼佬都讲紧噶，唔系就我咁讲噶，大佬 唔係唔係侮辱女性啊，因為我哋而家睇戲啊。 係。 嗱，你現實上我梗係唔會話咩啦，咁你行出街大班人都唔係靚啊，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唔靚冇問題啊，你普通人咪冇問題咯。喂，你一個大銀幕度，我將會喺一個啊唔知 IMAX 定乜嘢咁大嘅畫面度，要對住佢成套戲啊，大佬。你知唔知我買飛嗰陣咧？即係我買咗飛啊，定係？其實我係未睇過呢堆資料嘅，咁我就其實買完之後，我先後尾就啊有啲雜誌喎，揭下先咁，哇一揭，我真係有啲後悔買飛。係，我講真嘅，即係呢套係邊有會唔睇嘅理由啊？但係佢竟然俾咗一個唔睇嘅理由。係，即係我成嗰下反應就是、哎呀，領嘢。我甚至会幻想到戏咧，其实唔好睇。 系咁大镬。 系啊，这是真系咁大镬。因为咧呢、這个角色咧，将会系全程陪住阿黑仔。今次阿黑仔真系黑啊，系真系好黑仔啊！佢真系系啦，就成为佢条女噶啦。OK， 喺今次呢一集最少。咁佢就坐住一架咧，即系我见到 LEGO 版啫，我就唔知佢实质套嘢系点样。咁 LEGO 版入面嗰架船仔嚟嘅啫。咁佢嗰架嘢就好得意嘅，好似呢个超力电磁盒咧，只脚板咁嘅样嘅。 系， 其中一边，即系其中一边嘅啫。咁佢嗰个驾驶舱系执埋一边嘅，咁啊两个坐喺嗰度细细个驾驶舱咁。咁佢哋就话咧，其实阿黑仔咧就对机械嘅嘢就好蠢嘅，即系佢唔系好识，佢唔完全唔识嘅。咁佢打嘅啫，咁不過打我都唔見得好好打嘅。咁但呢個女咧就係、是、整機嘅。 哦， 唉、哎，咁啊專登下咁樣，等佢配下咁黑白配咁樣，唉、哎，唔知道我真係大鑊咯，我覺得係啦。咁你整蠱黑仔好咧，唔好整蠱埋我哋啊嘛。係。咁而佢裏面咧，仲要有一個好奇特嘅髮型嘅。咁、那個髮型咧就有啲似咧呢個 LEGO 大電影入面嗰個女主角嘅。係。佢就好似個頭就唔知點樣前邊咧就向外邊飛嘅。 系， 即系啲大明，好似别租咁啊！ 系有两只牛角咁生咗喺个耳嗰度咁 样。系 Turn A 跟抌啊！系，佢咁样侧边咁翘翻起咁，嗯 ，OK， 跟住后边就扎起，哇，怪到真系怪到无伦系。咁啊 ，anyway， 咁啊，希望喺套戏入边就唔好影咁多啦。我真系我惊我顶唔顺，或者使唔使带个呕吐袋入去啊？到时系。我真係唔係好能直視呀，真係唔好意思，係啦係啦。即會唔會計睇黃祖藍扮女人嘅另一個我見到想嘔嘅一個，即係我真係驚，我唔係講笑嘅大佬。係 唔係，我自問自己都接受能力高呀，但我見到呢個女都覺得嘩唔係啩咁樣樣。 嗱我嘅接受能力呢係去到小兒啫。都好高㗎喇，我相信。已經比常人呢高好多㗎喇 ,ok。即係當然陳振聰嗰啲比我更加即係段數高啦，可以提小甜甜啦 ,ok。咁我接受到小兒㗎。係啊。係。ok, 都好犀利㗎喇，我相信已經。係咪，即係好多香港男士已經望塵莫及㗎喇，呢個段數已經。 係啊。 係咪，喂，我都頂唔順。OK， 唉， 真系顶唔顺啊！真系唔好意思，真系，我真系顶唔顺。系啊 ，OK， 嗱，咁可能呢个都未够奇闻咯。佢呢个古仔入边咧，佢原来仲有佢系两姊妹嚟嘅，唔系得呢个。哇，咁另外一个直情要揾小儿做啦，系嘛？ 啊，应该系啊，应该 佢又唔系喎，佢又竟然又唔系喎。佢另外嗰个咧又高又瘦，系嘛？其实本来都靓嘅，不过因为佢都嗰个就老啲啦。嗰个其实而家新人都去到30到尾噶啦，咁其实我就睇过以前，即系都系越南嘅，我就睇过以前啲打戏嘅拍。其实佢系唔系真系打嘅，佢系唱歌跳舞嘅。咁、不过你都知，有时唱歌跳舞嘅嘢就又有跳舞底就打啦，系咪先？咁其实李彩凤都系咁嘅啫嘛，系啦。咁我都睇过佢啲戏。咁、那个叫咩 ？Veronica 咩 In 嘅咩？唔知点读啊 ？G GNO 啊，多咗个 O 嘅，唔知点解。咁、但系实质佢写翻汉字出嚟咧，都系姓吴嘅，叫咩名？ 吴青云 系嘛？系啦， 唔系刘青云啊 ，OK， 吴青云女嚟嘅 ，OK， 咁后生嗰阵都 OK 嘅个样，咁而家即系老嗰啲啦，咁但系佢喺呢个 Star Wars 入边，今次个造型又 OK 嘅，睇落都 OK 可以嘅，唔系咁但系咧，系收唔收到？ 系收到， 系就系头先好似就一集啦，系咁啊，咁咧，但系喺套戏入边咧，我见剧照啊唔多啊，我怀疑佢又唔系出咁多，咁但系总之佢个角色就系同呢个肥矮就系姊妹嚟嘅。哇！我大佬唔同老豆老母生噶，即系异父异母姊妹啊！喂，完全冇可能系大佬，即系姊妹嚟嘅，一啲吓 契 唔系阿亲噶，佢都同嗰个姓噶。你睇翻佢个角色名啊，我贴咗上群组啊，大家自己参详。即 系 有介绍呢个咩人嚟噶吓？咁啊，但系呢个咧，好似就话佢就好似系战斗嘅，调翻转 炸机。 咁但系喺套剧入边，我相信唔系咁多嘅，应该反而出得系。我宁愿睇呢个多啲啦，大佬，系嘛？但你就见到呢个肥矮咧，就同阿黑仔咧好多剧照嘅，系。同埋个重点就系佢哋嗰个 main class 一齐影相系有佢嘅，但系就冇见到另外呢个高呢个啦，系。咁啊，两位都系越南裔啦，咁肥呢个根本就系即系佢又其實美國嘅，不過佢個種裔係越南啦。咁另外呢一位直情係高呢位就係越南， 真 係本身是越南女星，係啦係啦。咁其實平時就唱歌多嘅，見好多碟嘅原來。咁我唔識啊，當然係。咁但我睇你打戲都唔差㗎，都打得幾勁嘅，係。咁同埋佢真係長頭髮嗰個look咧，即係佢而家有短頭髮，但係長頭髮嗰時候生啲嘅就都靚嘅，其實都靚。 佢我叫 Vicky 寫咧，佢係2000年參加世界婦女雜誌主辦嘅選美比賽，佢亞軍。 哇！咁怪得原來是選美出嚟嘅，咁啊係 OK 噶，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嗰啲有啲味道啊，嗰啲啦，即係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啦，即係佢有一種特別啲嘅味道嘅嗰啲靚女啦，係唔係假底嗰啲啊 ？OK， 即係佢係有一種越南嘅味道嘅，但係靚嘅嗰種啦，係咯。咁如果着翻啲嗰啲傳統服係有幾靚嘅， 係咯， 即係着翻嗰啲咧，嗰啲啲長頭髮，咁嘅有件佢哋有啲越南嗰啲傳統嗰啲衫，係幾靚嘅，係就當然係講緊嗰時啊 ，OK， 咁而家都又老嗰啲嘛，咁但係我見到 Star Wars 嘅造型反而係唔錯，幾有型嘅，咁竟然係佢嘅姊妹嚟，咁我都冇辦法理解啦嚇，即係咪呢個我哋講嗰度乜嘢話？龍兄咩？龍兄鼠弟啊？係 啊， 哦，即係以前阿諾舒華西利加。同阿矮仔一齊做嗰度，或者係 train 曬埋佢哋，專登就將佢嗰啲 train 好嘅嘢去曬一個度，啲衰嘢去曬另一個度啊！係，即係你要咁嚟解釋先得啊，大佬，係啦， 就 係咁啊，唔知啦，係啦，即係到底係咪佢哋玩 BB 八玩到傻咗啊？即係人都要揾個 BB 八咁啊，一個波咁樣肥到啊！我唔係好清楚啊，即係個機械人係咁啊，幾 Q 嘅，不過啊，就算嗰啲雞蛋雞係咁，你都仲好啲，個人係咁真係唔係好。都得啊，大佬，咁大家自己睇下相，你睇下你顶唔顶得顺啊？或者大家入场睇下顶唔顶得顺啦。我唔敢讲喺度戏实质里边表现如何，咁但系我就咁睇就并不太过吓咁难道佢演技好好嘅？咁但系我睇佢访问，我又唔系觉得佢有乜嘢过人之处啊，系咯，系咯。即系讲嘢又唔系特别点样， 唔知啊，可能呢个角色系搞笑嘅喺度。 咁、我唔知啊，我见佢个样子都几恶噶， 系， 即系喺嗰个剧入边啊，系啊，即系闹啊黑仔噶，系啊， 咁样， 系、啊，好，咁如果大家中意，即系就即系入场啊，再鉴赏清楚，系啦、 啊， 系，我惊我会自动打格仔啊，睇下， 系。 即系我只手掌遮住嗰啲咧，吓 或者咩啊？即系我如果睇恐怖片， 即系嗱，我从来都未试过，但系有时我见到有啲人咧睇鬼戏咧，佢搵只手遮住嘅。 哦，系啊，嗱，我就唔用呢个方法。 遮乜啦？我真系从来都唔会嘅，但我惊我今次系咪我人生第一次睇戏咧，会搵只手挡一挡嘅。 通常我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咧，我就会嗱，如果系睇 3D 咧，我就会掹咗副眼镜。如果我睇普通片嘅话咧，我就直情除咗我自己戴紧嗰副眼镜，系咁就 有咩用咧？有咩用咧？咁样 我咁话，基本上我睇唔到嘢啊。 我会咁噶 吓，唔系即系我会了解到个剧情，但系未至于我会见到嗰啲我唔想睇嘅嘢咯吓。 我或者带定几个夹仔入去啦，到时自己加码啦，帮佢。真唔好想见到啦。 唔系去食紫菜。 唔系真唔好意思，真系佢真系讲我喺我眼中真系核突过某啲器官嘅真系，唔好意思。真系顶唔顺，我真系顶唔顺。 咪买定包紫菜。 你唔好怪我，真系个人感受，真系我系将我最真实嘅感觉话俾大家听嘅啫，大佬。你有权讲一句好正噶，系咪先咁啊？系咪先？系咯。但我真系顶唔顺，唔好意思。咁我有啲后悔买飞，真系。唔系我嗰刻嘅真实感受，哦，靚嘢， 系啊，我建议你就买包紫菜入去，咁啊食食下，见到嗰条女出嚟嗰阵时候，哦拎个紫菜出嚟帮佢吓打做打格仔， 唉都好难嘅啦，就搵只手遮简单啲，唉真系唔想见到，睇下点啊，睇下到时顶唔顶得顺啦，即系带定个呕吐袋啊。唔系我唔系讲笑嘅，大佬，我上次睇下黄祖蓝伯女，因为我真系呕啊，大佬。系啊， 台庆啊， 唔系形容词啊 ，physically 发生啊，大佬控制唔到啊，就好肉酸啊，大佬系诶，咁啊睇下今次我会唔会呕啊，坐我前边嗰个我冇坐，系咯，哇，点解啲 4DX 咁劲嘅呢度啊？真系可以谂落去咯，定要全院一齐呕啊嘛？我都领后边嗰人。 即系 咁唔系喎，哇！我转咗俾个航运顺跳下，大佬，我顶咗顺到后边嗰阵顶唔顺啊！大佬，唉，真系调一调位先，系啦，好，咁啊，打入场领教啊，咁就系咁啦。咁其实都有系啦。咁但系点解今次加落嘅角色咧？我感觉上系。即系而家未睇到嘢啊，可能早讲嗰啲嘢，即系但系我唔好星战啊， 系 啊，嗱你上一次咁嗰呢一班全部都新人物嚟噶，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哋 fit in 到星战嘅，但 系 今次佢加呢啲咧，我觉得有啲你讲啲咩潮流啊，系咪中意加啲宠物小精灵女定点样啊？ 咁样。 其实佢唔止噶，佢就有一条狐狸仔咁嘅样嘅嘢噶，有啲 雪狐咁样，成 但我就谂嗰个就未必系角色嚟嘅，可能佢哋真系走过嘅啫，我怀疑。 但系嗰只我几中意喎。 诶，嗰只 OK 啊，系啊，会唔会同嗰只鸡蛋鸡咁一齐打系嘛？ 咁样 系咯，咁黑仔同嗰个肥矮咪走去收集呢啲小精灵咯。 系，只 Pokemon 会唔会咁好睇啫？系咯，会唔会其实系讲呢啲嘢嘅？ 系。 即系唔怪得 Last Jedi 啦，原来都唔兴嘅。 同佢入面有只类似我好高嘅成只马咁样咁嘅嘢咁，但系只耳仔好长。 嗰只又唔知系咩嚟？啲奇异生物系咪 ？Luke 同阿威讲啊，仲玩剑？我哋而家玩精灵球噶啦，咁啊，唔怪得 Last Jedi 啦，系唔做 Jedi 啦，我做精灵训练员啦， 咁样啊， 系啦。即系佢原来系唔捞就佢唔系死咗，原来诶唔好再叫我玩呢啲，唔玩好耐啦，系咯，啊而家兴玩 Pokemon 啊嘛， 好打啲， 所以佢咪成个星球都系嗰啲咁嘅鸡蛋鸡啊啲咁嘅嘢喺度玩啦，系咪咁啊？咁勾嘅你哋仲喺度玩啲 Jedi 嘢，玩咩 Force 啊？你会唔会噶咁啊？我就觉得闷啊，碌话系嘛，系咯，所以我都唔想理你嗰啲嘢，我喺度玩宠物小精灵，日日几好玩啊！ 啊 ，OK， 我明啦。嗰啲奇怪外星人其实都系小精灵嚟嘅， 系嘛？ 系啊， 全部都系宠物小精灵啊。嗯，系啦，好，咁睇下今次点啊？系啦， 好啊， 好啦，咁啊，系咪识放电嘅？其实嗰只咁嘅鸡蛋鸡啊，比卡猪啊嘛，叫做大概叫做。你咁黑仔，我将个肥矮收入个精灵球度，跟住唔好再放翻出嚟啦。系，唔该，系。好、okay, 嘅， 当咗佢系比卡超咁啊，成日拎咗出嚟，但 佢唔系比卡超就成日喺唔打个精灵球噶嘛， 唔系佢咪当咗佢系比卡超 啦，咁我咪成日见到佢，系咯，我哋好惨嘅咁样，系咯，啊唔好啊，大佬系啊，睇下今集点系啊，咁啊，似乎啊黑仔咧有佢自己嘅一段历险啦，咁佢亦都会同呢个银兵即系今次即系对决啦， 正式打 系啦，系啦。咁但阿鋪嗰條線呢，我暫時都未見到有咩好特殊，暫時未見到，係啦。因為其實佢算係第三條線嘅主角嚟㗎嘛，咁但你都知道上一次都係咦咪淪為一個機師咁 救佢哋咁嘅啫，咁跟住一大段戏亦都冇再影佢咁啊，咁呢个唔系都系主角之一嚟嘅咩？咁但系今集会唔会多啲咧？咁啊，希望多翻啲啦，系啦，咁亦都会唔会解开阿 Ray 嘅真正身世啊？即系到底佢系边个个女咧？系碌个女，公主个女定 No Body 嘅女？咁定系其实都唔系，佢其实系黑武士再转世啊？ 嗯， 即或者你可以理解佢系原力转生咧，再系啦，系啦，咁到底系咩回事咧？咁同埋甚至乎嗰、那个今次呢个扮晒大佬嗰咁嘅 Snoop 啊，即系我叫 Snoopy 啦，又咩人嚟咧？其实系啦，系啦。咁当年又系乜嘢令到阿 Luke 即系会退隐嘅咧？咁即系佢其实系见到有一个着咗火嘅一个屋咁样，咩事咧？其实就今集可能会讲翻嘅，系啊。咁啊都解开部分嘅谜团啦，相信系啦。咁啊，所以点都要睇嘅。不过就。就佢嗰啲新人物就將我嚇咗一嚇，我見到啲介紹就係啦。嗯，咁係呢下嘢有啲驚咗少少，係啦。咁同埋見到有賭場星球呢樣嘢就，我又驚佢重蹈翻呢個前傳嘅覆轍啫，係。咁因為一每次都唔同導演嘅情況，你唔知佢會點處理嘅，因為咁啊 ，anyway， 咁啊睇啦，係啦，點都睇嘅，係啦，飛都買咗嘅，冇得走，係啦。咁啊，亦都唔會唔睇嘅，係啦，到時睇下。唉，睇下点系，即唔系啊，唔系带部黑，唔系带部 3D 眼镜，带部黑超入去啊！必要时真系带部黑超，喂过滤下先噶嘛，即黑啲睇唔真啊，系咪咁？即仲唔够黑啊？嗰、那个 3D 都唔够黑啊，要再带部超添啊！系啦，咁啊睇唔真咪冇咁肉酸咯，系咪？系啦，嗯，即系都开始明白点解星战个世界啲人要蒙面。即系我都好赞同， 系 好，咁有冇阿 Sunny 有冇嘢意见或者睇到啲咩嘢？ 呢套冇咩特别啊，大家睇啦， 好，大家睇啦，下星期啊，星战走唔甩噶啦，好，咁先长讲，到时先睇完先长讲，系， 好， 咁有冇第二套嘢要讲啊？ 好多啊， 有啲扁头嗰啲嘢啦，都系啦，咁啊逐到讲下啦，稍微系咯。 诶，咁啊，《侏罗纪》啊，吓《侏罗纪公园》。 哦，《侏罗公园》，《侏罗公园》啊，有叫做下一集啦。咁一开场就有个留咗须嘅 史达 罗， 系嘛？ 系史达罗咁。咁啊，上集女主角又走翻去揾佢，咁就话原来要救嗰个岛。咁啊，奇怪，我见到个岛咧系咁火山爆发喎。今次即系呢个《侏罗纪公园》点解会咁嘅咧？咁样。 系啊， 咁系咪一啲地壳嘅变动啦？可能因为 就系话因为嗰度会火山爆发，所以就要翻去救嘅咯。今次嘅故仔应该系咁讲， 救啲恐龙咯，系啊。咁佢又话嗰几只咁嘅嘢都系你养大嘅，咁你唔通由佢咩？咁结果就说服咗阿沙罗就翻去啦。咁就翻去就当然已经变咗废墟一样嘅嗰、那个侏罗纪公园咁。咁啊，今次都系。叫做出現翻曬所有嘢咁滯噶啦，咁啊到底係點咧？到底係人恐龍一齊可以逃脫啊，定咩事咧？咁樣係， 嗯， 咁啊其實都唔係好見到啲咩嘅，即係走嚟走去嘅啫，睇咗成個畫頭，其實基本上係啦。咁啊當然場面啊，即係當然嚇都一定有翻咁上下啦。咁係啦，咁好唔好睇就乜同埋都走唔甩嘅，點都睇嘅嚇。 嗯。 咁再會唔會有重現高踭鞋、跑贏暴龍嘅呢啲咁樣？ 咁好似冇人著高踭鞋嘅咁今次啊。 咁今次暴龍依然喺危急一陣又救佢哋嘅，真係好犀利嘅啫！暴龍永遠都係好人嚟嘅，一變咗，就變咗哥斯拉。 本身追佢哋嗰隻應該係叫爾特龍啦，有兩隻角咁樣嘅好似。 係啊，即係突然間就出嚟嚼咗嗰隻反而就係暴君恐龍。 係啦。暴龙 嘅 出嚟 咁啦，咁跟住佢哋又坐翻落嗰咁嘅透明波嘅车啊，咁有翻晒呢啲上一集嘅元素啦。咁我相信都冇嘅，你当呢套都系个 ride 咁嘅嗰类型嘅嘢啦。咁、其实如果成个公园荒废咗咧，我对我嚟讲我冇咁中意嘅系。但冇办法，咁佢而家故事已经讲到系荒废咗啦嘛，咁咪唯有翻翻去系咯，睇下点啦，睇下今集又如何啦，咁啊。暂时冇咩特别惊喜，系啦。 感觉上我觉得会似翻系咪？嗰、那个系咪应该系第一集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即系荒废咗嘅位咁样噶嘛？我记得，即系 第一集有荒哦，你讲个旧嗰个城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会似 嗰种。即系佢原本嗰个指挥塔嗰度啊嘛。 系啊系啦。 咁但系呢度成个岛都变咗咁咯。即上次見過的所有遊園地方都爛曬啦， 咁 anyway 咧，咁咪睇啦，系咯。咁始终我觉得呢套嘢有阿 Star Lord 演出呢下嘢系最大嘅亮点。 咁同埋啲恐龙又唔系全 CG， 佢都做翻好多坚嘢喺度，咁我哋都中意啊。 咁以前养乐嗰三只嘢都会再遇啊，同佢到底佢仲会唔会听佢之笛咧？咁佢都有啲咁嘅伏线喺翻度嘅。 嗯。 嗯，就咁啦，冇乜特别，系咯，即系虽然系做都会睇嘅，点都系。 系啊，咁就 咁啊，另一套啦，另一套我哋等咗好耐啦，讲完未？有冇嘢补充？ 哦，咁呢套都系2018年啊，有啦。 系，即系系啦，即系好快睇到噶啦。 系， 好，冇啦嘛。 冇啦， 冇啊！咁啊，另一套啦，我哋其实都等咗多年，又话拍，又话拍，唉，终于有话头睇啦。啊，点知咩戏啊？ 系《冲梦》啊。 系啦。即係有啲人叫統夢啦，或者係其實嗰應該讀衝嘅，因為打麻雀出衝係寫呢個字嘅。 哦，係 ，OK， 係啊，出衝就係咁寫啦，係啦，原來係讀衝嘅呢個字 ，OK， 係啦。咁啊，佢叫咩名咧？叫阿 Lita 某啲叫做係嘛？ 哦， 即係佢嗰個隻女嘅人叫咩名？咁呢個就係、是、係啦，就係、是、呢個衝夢啦嚇。係。咁 詹姆士金馬倫多年嚟啊。即甚至乎话连阿凡达甚至乎再之前嘅嘢都系为咗做实验咧，做啲即系做到个 effect 去拍呢套戏，但竟然咧呢套最后系唔系佢拍嘅， 系 佢都系俾咗搵到另一个导演咁但呢个都唔系大问题，最大问题系我一睇个画头就系、是、竟然个女主系点咧？ 啊，算唔算系 C G 啊？ 嗱，佢系有演员演嘅，但系咧佢就将佢改到咧成个 C G 人咁，只眼就大到咧， 系 即系。根本是一个卡通公仔 是啊你在套戏入面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奇怪他变了一个卡通 样子。他第一个 shot 就影住他好像醒了嘛但是我就以为是动画来的。 是 是那他一影其他人其他人是真人那这样的。那跟着他就不断跟那些真人一起去倾偈一起去即是起居飲食那样。哦怪到我不是很接受到不好意思。 那但是以这个啊啲人啦、啊、覺得佢個還原度啊幾高嘅，咁同埋咁佢有機械人嚟嘅，咁你整到咁啊，可能都 唔係你睇翻佢個原作嘅時候，佢著住衫嘅啲人知唔知佢機械人嚟嘅？ 哦，咁啊唔知， 咁咪即係應該其實佢個樣係人樣嚟咯。 係， 咁點會佢樣係咁？咁佢樣係咁係機械人啦、啊。 係， 咁點解你又唔還原埋幾多角色咧？唔其實你真人版唔係要將佢整翻變咗卡通個樣喎、哦，咁如果係咁，咁真人龍珠使唔使啲眼起角啊？係嚇，咁你真人做就係人樣啊嘛，唔係整個卡通個樣喎，整個卡通個樣就係卡通啦、啊，大佬啊，做咩嘢咧？我完全唔明搞緊乜嘢，我真係唔接受唔到啊，係，所以都幾失望，我自己就幾失望，即係等咗咁耐，原來喺度咁嘅嘢。 但係普遍出邊個評價都，我覺得都 OK 嚇。 似乎嗯，咁佢还佢啦，我就唔中意，即系我会期望你有一个系真人头嘅女仔，咁你可以个身好系机人嚟嘅，但系我唔该个头唔好整个咁， 系， 因为你咪再机械啲咯，你咪整个头状关节人形咁嘅公仔俾我咯， 嗯， 咁你直情整翻个卡通个样啊，一系 系。 又唔係啊！佢又其實佢又係人嚟嘅，即係佢揾個人改啫嘛。咁你咪即係揾個 Photoshop 將個人夾硬將個眼撐大，即係撐大少少咧，還可以嘅。咁你嗰啲而家嗰啲網上嗰啲 P 圖啊，全部都有放大㗎啦。喂，咁但係你放大到成個 B 女咁樣，喂大佬，你有冇搞錯啊？ 都 恐怖啊，大佬！ 哇，都真係好大啊，隻眼啊！ 是啊咁大佬咁做乜嘢啫係囉我唔鍾意啦总之 ,ok, 唔好意思啦我真係唔鍾意。係佢拍啦係囉咁睇咗点都睇嘅走唔甩嘅係囉係囉咁但係唔係我已经唔鍾意唔好意思係係我接受唔到係。 係。 嗯。 咁啦啊呢、這个都係18年暑假嘅佢话。 嗯。係。咪其实就已经唔系詹姆士金马伦亲自操刀呢下嘢，我已经唔系咁大信心噶啦。 系， 因为咧佢公司嘢咧，唔系佢操刀啲嘢，通常都靓嘢嘅。 系， 你有冇留意呢一个 pattern 咧？ 系， 吓，咁到底詹姆士金马伦亲自有几多 involve 嘅咧？即系 即係大家知道如果史不保做監製呢，其實佢管得幾犀利㗎。係 基本上。 同埋佢真係有去睇佢哋拍㗎，佢真係有睇佢哋拍㗎。咁同埋拍咗出嚟呢好大機會會似史不保啲戲添㗎啲風格。咁、但係呢詹姆斯金倫就唔係㗎，你睇睇佢公司出嘅唔係佢拍嘅戲，完全唔似嗰啲嘢㗎。係啊，即係佢都幾放俾佢哋自己發揮嘅。咁所以如果咁講，咁呢度有我大可以當唔係詹姆斯金倫嘅有關嘅電影囉。係囉。即係完全係另一個人嘅發揮，咁其實我可以有咩期望呢？冇囉。係呀。即係只係掛住詹姆斯金倫嘅名㗎嘛，咁冇意義㗎呢、這個。係囉。即係同嗰啲日本動畫個 poster 寫住宮崎駿大大隻，自己寫細字就個姨媽個表姑奶個姨生個邊個咁嘅作品㗎嘛。有咩唔同啫，咪即係唔係佢嘅作品啦，佢講曬係嘛。係囉。咁所以冇嘅，我一般嘅係。我一般嘅。咁如果大家好有期望咪睇囉，係咪係囉。即係我感覺仲衰過鋼鍊。講完啦。 咁大喎。 咪即係鋼鍊個畫頭唔差嘅。因為 畫頭嚟講。 但呢個畫頭我已經覺得差啦。 咁樣。 係呀、 啊。ok。 係呀、啊。所以唔知就冇啦，算啦，咁大家掰咪掰囉，有我一張飛啫嘛，影響咩，我就算唔入場又點，影響到啲咩。 嗯。 即係我喺我嘅概念呢 ,CG 就係動畫嚟嘅。即係好簡單嘅啫，你上次嗰、那個Jungle Book, 咁得返一個細路仔係真人，其他動物全部啲景呀動物全部都係 CG。咁你就同我講呢度 live action movie, 好、哦、算數，因為仲有一個係真人㗎嘛。好啦，佢哋遲啲話搞呢、這個獅子王喎。咁即係全部都係 CG 呀、啊。係獅子王定獅子王呀、啊、大佬呢度。咁佢都 claim 呢個係 live action movie, 喔、oh, come on。咁如果係咁多年前嗰套 Final Fantasy 都好真人㗎。咁嗰套係 live action movie。喂、啊、算啦大佬咩定義呀呢啲。咁我係想睇一個人演出囉，唔係咁樣囉。係呀、啊。係呀 ,anyway 啦，大家拜拜，我 out 㗎啦，我唔拜 ,ok,ok。Okay? 好啦，咁就讲完未，呢、這个冇嘢再要讲，关于呢个出冲嘅呢个冲梦。真係出咗冲喎今次。 咁呢个如果有睇过原作嘅人就应该都会想睇下嘅我諗。不过依家都有几多人识呢套嘢呢， 咁有睇过原作鋼鍊嘅朋友想唔想睇下另一套鋼鍊。 喔咁喺未收到嗰个负评之前然咁都想睇嘅。 咁而家呢而家想乜睇？ 而家就可能都涼一節啦， 都冷咗一大節啦，係嘛？係，嗱不過有得睇都會睇嘅，即係我哋就係，即係因為點都要評一評噶嘛，你唔睇咁得。但如果個人嚟講咧，係咪可以慳翻咧？其實，好啦，咁啊再有下一件東西啦，就係、是、呢、這個係咪？ 係 啊 ，game 嚟嘅，好似係咩嚟？ 小島秀夫嗰只新 game， 係你叫咩咧？咩 death 乜鬼嘢呢？咩 slender 啲咩鬼咁上下嘅好似话，系嘛？即咩嚟嘅大佬？我见好得意嘅，佢哋嗰件咁嘅衫后边咧就有个架，后边咧就有个机械，就好似个花咁嘢咧，不断开开闩闩，咁即咩嚟嘅？应该系个雷达嚟嘅，我理解，即系佢好似会探测到嗰啲怪出现系嘛？ 佢望住只怪咁嘅好似吓， 系咪 啊？ 系啦，咁嗰啲怪又唔知咩嚟，好似鬼咁嘅，好怪嘅啫，咁跟住咧，佢其中有一個隊員就好似孭住咗一個透明嘅嘢，裏面有個 B B 噶嘛， 係， 唉，真係唔係好知咩事嘅啫，唉， 咁唔係佢要孭住嗰個 B B 咧，佢儀器先會運作嘅，即係啱講嗰個雷達啦， 有啲咁嘅事，但係個主角初初冇孭住㗎，佢都有運作㗎喎、哦，應該冇關係啦，我見到。佢純粹係佢個個人孭住嘅嘢，因為佢有成隊人㗎嘛。 佢有孭住，但係呢會唔喐㗎嗰嚿嘢。 唔係，一開場已經喐緊啦，邊度有啫？個主角邊有個 BB 喺身啫？那個 BB 喺佢一個奶嘅個隊員身上面攞過嚟㗎嘛。咁佢冇個 BB 嗰陣，佢已經喐緊㗎。即 即其實那個影影是一有的東西出現就會在那裡開山山好像花那樣的。 嗯。 是不知道啦不知道啦大家自己看啦。其實看完都不知道做什麼的。 是。 都不知道做什麼的。因為那些人有些人被他扯了上天你那些不知道怎樣的那個巨人。 初初主角那個舊東西有在這裡但他不動的。是啊。是他揸了個 BB 之後才動的。是啊。 唔係啊我一開場已經見佢喺度想救人嘅呢嗰個影影係咁度開山開開山山㗎喎。 喔唔係嗰個唔係主角嚟嘅嗰個佢個 friend 嚟嘅。 嗰個唔係主角嚟嘅。係 係係。 咁樣。 係係之後。 唔知啦 之後咁咪 總 之係 怪 呀 係怪到 頂唔住嘅。 咁咪啲錢就嘥落去即係搵啊 ,Walking Dead 嗰、那個嗰、那個戰佬㗎嘛。 係。 唔知道。咁大家鍾意啦係啦係咩嚟嘅啫 ,game 嚟㗎咩嚟嘅啫對你嚟講。係做乜 嘅 啫。 咁但係 搞咩 嘅真係到依家都唔知道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啊。似乎就係、是、即係佢哋係啲調查隊嘅然之係啲軍佬咁樣咁遇到呢啲咁嘅奇怪嘢咁嘅。 其實養個 BB 嘅 game 嚟嘅啫嘛即係其實嗰啲咩卡馬歌詞嚟嘅啫。佢個畫頭做到咁啫，但其實裏面咪養個 BB 咯， 係， 係嘛？育成遊戲仲要育成個 BB 啫，唔係女喎， 係， 即夠鐘餵奶啊，夠鐘換片啊， 同埋後面又好怪嘅，佢無啦啦咁樣影個戰佬， 即嗰棵嘢就要淋水嘅，嗰棵要花嗰棵嘢，係咪咁？這個殺手不太冷噶嘛， 咁樣， 係咪？我都唔知佢做乜。我就唔 buy 啦，唔好意思。 佢同埋佢後面整到又有個大嘅怪咁樣咁嘅，啊，我 是、 啊、即係 吸咗啲人過去 咁 咯，唔知做咩嘅， 做咩啊？ 係好神化啊！即係咪怪就係好咧？即係理解唔到就係高咧，係咯。 唔知啊。 唔係因為今個禮拜我見到有啲人講嗰套有套德國嘅 Netflix 戲啊，即係講德文嘅全套，哇！真係高級啊呢啲係嘛？即係睇日文都唔夠，睇英文唔夠，睇法文都唔夠，睇德文嚇。咁成全程叽哩咕噜，真係冇字幕，我都唔知講乜嚇。咁啊叫做 dark 嘅，怎叫 dark？ 即係黑暗咁。咁佢好似佢中文怎亦仲暗嘅啫。即係暗咧，佢係好似有個門字啊，即係粗口咁樣門字咁嗰個咧。即係個日本人好中意用嗰個暗字，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嗰個日字嗰個音，即係音樂音嗰個。 係個門字中間做個音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嗰、那個。咁我就叫做粗睇過第一集同最尾一集啦中間竟然係完全冇 miss 過嘢咁滯㗎喎個感覺。 咁樣。 係啊因為佢都老實講讚就讚到好睇過呢、這個東方列車東方快車謀殺案。咁、 哦、 我覺得冇搞錯。即其實都係啲玩啲時間旅行嗰啲嘢啦即係但我就覺得呢啲叫做故弄玄虛故仔㗎啫。我都係唔得嘅。係啊。咁不過呢佢個拍出嘅氣氛的確係幾怪嘅係個氣氛係囉。咁如果你論故事我都故事即一味故弄玄虛咋嘛。咁故弄玄虛就係好故仔。即唔知做乜就好故仔係咪 唔知呀。 其實我唔係好鍾意呢一種咁嘅咁嘅感覺㗎。即係你要講得通或者你要解得通件事或者你有啲乜嘢即係或者你係玩時間旅行咁你時間旅行呢個橋或者呢個概念上有冇啲新嘅嘢俾到我係啦、即係好似 Arrival 咁我咪覺得勁囉即係人哋可以將時間呢樣嘢佢有個新嘅 concept 話俾你聽即係原來人其實可以超越時間嘅即係呢啲咁樣咁呢啲先至係科幻㗎嘛如果唔係你只喺度玩啫咁你咁樣你同情月三世元有咩分別呀或者同 EU 超時有冇咩唔同呀係囉我就唔 buy 啦，唔好意思，即係我好憎咧嗰啲故弄玄虛扮高嗰啲㗎。係，係啊，唔係因為我睇得出佢冇料啊。係嗰班人睇唔出，咪佢都係勁咯。佢因為佢睇唔明啊嘛。係，即係睇唔明就係勁啊嘛。佢嗰我諗佢哋係認為係咁咯。 哦， 係， 咁呢個喺佢哋嚇睇啲藝術品嗰陣時候都係咁嘅諗法啫。 係嘛？ 係。 好 ，OK。哦，咁啊，下次就系记得写啲古仔啊，拍啲戏，唔知做乜咁啊，叫好睇啊。 啊，懒个劲咁样吓，总之啲嘢就要乜都要懒。 咁系咪真系好似呢一个咁啊？好似呢一个啊小岛呢个咁嘅，系啦，呢个咁就劲啦，系嘛？即系睇完都唔知睇咗啲乜嗰啲咧。 咁當然啦，呢個要睇下佢到底出到嚟係點啦嚇。啊，咁但係真係照睇呢個 trailer， 真係到底發生咩事咧？真係完全理解唔到。 我覺得應該係林花同埋養 BB 嘅育成遊戲。 嚇、啊，咁樣。 我認為係咁咯。睇下到時出咗嚟係咩啦。唔係，我成日都唔知有咩可以玩啊！呢個遊戲其實玩咩嘅啫？ 咁我諗可能都係嗰啲傳統槍 game 嗰類型嘅玩法囉，以我所估計。 但佢你唔見佢裏面有槍 game 㗎喎。 我唔係，咁佢有槍啊。 係囉，佢有槍，咁佢冇佢射嗰啲嘢冇用嘅。 喔、哦、咁你可能唔係去對付嗰啲嘢囉。唔係，我覺得會係有啲潛入類型嗰啲囉。你可能係要係咁避嗰啲怪嘅咁囉。 你諗到咁正、啊、 哦，我覺得係囉。 我覺得應該係種花同埋養 BB 囉。 唔係，咁可能個結果就係、是你要係咁、啊、潛入 啊或者係總之拖時間之類咁囉、啊、但係個結果係都係要為咗養大個 B。 梗係唔知道，我一啲興趣都冇嘅，總之簡單講係。 唔知啊， 係。係，即係佢再有啲咩資料繼續啦。我睇完我唔覺得係啲乜嘢嘅。即係咪就係故弄玄虛囉。 系， 喂，你都冇话过嘢俾我听。 嗯， 咪咩叫故弄玄虚？咪你即系兜咗一大圈就，其实你等于冇讲过嘢嘛。 系， 我最憎嘅，我同你讲，我最憎嘅，即系其实你一定要俾一啲 information 我嘅，唔系搞完一大轮，其实你零 information 嘅，咁你咪嘥我时间啦。 嗯， 或者嗰堆嘢冇 make 到一个 sense 嘅，都唔知道做乜，即系唔 make sense 啊。 系。 咁做咩呢？咁做咩呢？即係啲 random 嘅 ABCD 走出嚟，但係拼埋又唔係字㗎嘛，即係咁啊，係咪？咁你做咩？你想表達咩先？即係如果連表達都表達唔到，咁佢咩嚟嘅？咪即係垃圾嚟。講完，使乜講咁多嘢做咩啫？係咪？即係唔係名牌又好嘅，係啦，係啦，即係唔好成日迷信核心政治呢啲呀，或者啲咁即係大佬，喂。你以前几劲咯，你而家抌咗嗰套嘢，我唔知道你做乜啦，大佬。系、 嗯， 我就最唔 buy 呢啲咁嘅所谓名牌，吓、啊，即系你要 keep up 你自己嗰个作品嘅，唔系话你以前做得好就永远系做得好嘅，系、啊，即系吴宇森都可以领嘢嘅，系咪啊？系咯，啊 ，anyway 啦，咁啊，大家吓要继续擦鞋啊，继续擦 ，OK。 好， 我系睇事实嘅 ，OK、嗯。即就算梁振英啊，而家走出嚟开间嘢食龙虾，如果真系好食，我都会去帮衬嘅。你要明白吓，唔系真系系啊，即系其实系睇事实嘅啫。OK， 系 唔系好多人唔系噶，好多人都唔系噶。OK， 系啦，好，仲冇啲咩话头或者啲咩产品或者啲咩想讲，有冇？ 冇啦，暂时系咁多。 都冇啦，系嘛？好。啊，咁啊讲住先啦，其实讲唔晒啊，你打上嚟群组睇啊，好多资料。 有五个钟噶啦。 咁如果冇咩吓，好冇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就系星战啦，有冇再有其他戏啊？ 嗯。 有冇其他戏够胆上嘅下星期？ 都冇咩其他奇怪嘢喎，有啲啊。 冇戏上啦，得星战啫。 咩狂迷惊魂啊？呢个系咩 ？O K。 我唔好介绍嘅直情。 我唔紧要，仲冇噏下得嘅啦。 有一套叫老兽，不过似乎都系啲正常嘢嚟嘅，即系可能都系啲打下咁样咁啊。 咩戏先？西片定港产片定咩片？ 唔知系呢个台湾定系边度嘅？ 哦，即系华人嘅两啲， 金马奖嘅都系。 哦，咁啊台湾戏啦。系做咩？ 先哦，唔系喎，呢个下个礼拜先做喎。呢、這个逃出魔幻记，但系优先场就10月16嘅，即系下个礼拜都有噶啦。 逃出魔幻记啫咩？即系富曼子。 系系。 哦 ，OK， 即系下个礼拜竟然会做，不过就优先啫，系咪？ 系啊。 即今次系有 Rock 啊嗰啲做噶嘛，系啦，系变咗入咗个 game 入边，即系佢唔系 board game， 系真系游戏机嚟嘅，今次系。 系啦，咁同埋系真实个人入咗去玩咁样，咁唔系玩 K。 但系佢真实个人唔系阿 Rock 嚟噶嘛？阿 Rock 系个角色嚟，系真实个人完全唔系咁嘅样嘅。 系， 咪总之佢有啲人咩男人变咗女人啊，咁有啲女人变咗男人啊咁啊。 系咯，咪即系纯粹笑片啊，咁样都好好笑片出发嘅啫，系、 嗯， 即系搞笑嘅变咗系。好，仲有冇？ 咁啊，仲有呢个《红海行动》啊，林超贤嗰套啊，10月21日。 哦 ，OK。 同埋《奇门遁甲》都系。 呢套系唔系下个星期啊嘛？算系。 唔系唔系，下个星期冇咩噶。 关下星期啦，再下星期 ，OK。系。 哇，咁原来即係21号嗰个礼拜其实都几多嘢喎。咁啊袁和平嗰度奇门遁甲啦，啊初初我哋以为叫10/25嗰、那个嗰套啊。 咩点解 呢？因为佢嗰奇门遁甲嗰四个字呢就写咗喺四个角头。咁呢、這个、 哦 12月15号上嗰、那个，咁佢就唔知点解会用中文字呢、哦、就四个字咁12/15咁样。即系又系中间， 以为系戏名， 系啊， 我明白，好。 咁啊，仲有呢个《柏灵顿小红衣》啊， 哦，竟然， 系啊，都系个礼拜。咁啊， 好。 仲有 Hugh Jackman 嗰套《大娱乐家》，即系讲佢做呢、這个马戏团啊。 哦 ，OK， 系啦。咁啊，似乎都系啲歌舞。劇情片嚟、嗯、但系应该都几精彩啊！我睇个画头， 我一定好过呢个咩华丽办公室嘅，放心，华丽上班族嘅。 咁优先场同一个礼拜都有呢个《Face Daylight》嘅呢个劇场版嘅。 嗯，好。 咁啊，嗰、那个礼拜系咁多啦。 好，咁十二月仲有啲咩？啊，即系今年完之前仲冇咩科幻片？冇啦， 有个陈海歌嘅《妖猫传》啊，不过呢个应该系古代噶嘛？ 唔知啊，即但系都系怪嘅，系咪？ 吓吓吓！ 好， 咁啊有套叫《电流战争》喎，就讲呢个阿 Tesla 同爱迪生嗰啲古仔喎。 我即系会喺12月里面会做。 系啦，就呢个话28号，不过我谂可能都细上嘅啫，应该吓。 哦，咁样 ，OK。系啦，即系讲爱迪生点样战格，点样去偷啊 Tesla 嗰啲研究啊嘛，吓，古仔啊嘛。 似乎系啊。 嗯，好，冇啦。咁其实真正科幻就即系其实真系得翻 Star Wars 啦。睇完又要等下年啦。好啦，冇就我哋好下个星期同大家讲星战，咁同埋好啦，咁大家都要支持返呢个香港大师，咁希望下礼拜可以再约到阿梁导演同大家再继续倾。 嗱，咁你我依家睇返嗰个嗰、那个啲售票网嗰啲啦，咁其实呢你话位呢仲有嘅，係个位置差啲嘅啫，咁希望大家都去、 okay. 啊、支持下啦。 不过你话啲时间就怪嘛，都係晏昼场。 唔係夜晚 唔係有夜晚， 唔係全部都係夜晚 嘅、都係夜晚嘅，都係夜晚嘅， 7點至九點附近嗰啲時 間，我夜場嚟嘅，我成日以為係晏晝嚟嘅， 唔係 係夜晚場，好，咁大家應該可以啱到時間，好， 係咯，同埋做 五日到底係咩回事 啊？咁應該都有一日 fit 到啩，係咯，咁就支持下啦，係啊， 咁我哋睇咗，我就睇咗前面嗰段啫，暫時咁啊幾得意嘅，係啦，系咁，同埋有啊咩啊郑海珠喺度嘅，我见到 系 吓咪谭琪琪啊嘛， 哦 ，OK， 系我 咁咪郑海珠 个名吓 ，OK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100毛唔见咗佢好耐啦， 系 啦，咁呢度有啊 ，OK， 好，咁大家睇啦，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 review 埋呢一套嘅会，我哋系啦，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報名啊，參加我哋嘅嗰個31號嘅聚會啦。 聖 誕聚會。嗯，仲係咧，稍後即係遲嚟嘅聖誕聚會啦，及新年啦。 嗯， 好，咁就好啦。明仔翻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啊。咁同埋大家記得去我哋群組啦。咁同埋大家記得去呢個 Reg 先，同埋花生台啊，聽我哋啦。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